解佛，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怎么先生双讲观这个两尊法，知跟观。如果我们能够学你的两尊智慧，知的智慧跟观的智慧，那所有的法，佛所教的法，都已经包括在这个两种智慧，还是他们中融化的像一种智慧，解脱新的事物的智慧，解脱的智慧，啊，所有的，佛教的法门都是学智慧的法门，能够解直观的智慧。那在直观的智慧包括在里面所有的佛学的方面，解学院我们可以说包括在直观学里面，不容易学，不容易学的目标也是直观学。那方便说，我们可以直观学范围，我们可以分别为四个方面。那变成专家关于两种法，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四个方位学方位的结果。那第一就是心学常学，第二智慧境界学，智慧经书在这里叫做和解名词，名词发学。第三方位叫做缘起学，第四方位就是观的过程。中医如果我们能够成就学佛的过程呢，四种范围就变融化变成一个解脱智慧。那定学范围，阿毗多摩，阿毗昙和论德别强调为，八种萨玛巴的学，八种萨玛巴的八种，禅的学。如果我们关于八种禅定如自在，我们可以学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定学的基础功。那在你的八种萨玛巴地里面，也包括很多范围， 发生解脱，发生生疏，世中边疏，生中学，都跟发生萨玛巴底学有关系。学习前，我要教我一些适用的方法，怎么去强定。所以现在我可能可以讲一些跟定学有关系的理论。为什么定学是观的条件？来能够如实观，我们的心先要愿意无开，才要清净，然后它需要力量。如果心的力量不够，那我们无法陷入观的境界，我们的观的境界就会模糊。新的力量专注的方法就是发生，只有发生什么问题。发生什么问题是新的力量的真相。强劲的心就是色界跟无色界的心，跟普通的心，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所用的心的不一样在哪里。强劲的境界是心专注在一个所缘的境界，不改变所缘。我们一定需要这个能力来如实观，来深入智慧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深入智慧的境界，我们就无法如实观，无法解脱。强定的心就是继续联系不断的在一个所缘，这个是强定的意思。在原始佛教里面，那佛陀的时代，其实释迦中很多很多人努力在学这个新的能力，现在也我们的世界有宗教近视这个新的能力，新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境界越来越远，以前古人他们有特别强调这个定学为 新的力量的基础，为智慧的基础。在印度，佛出现以前已经这个禅定的境界，是很普遍。禅定的境界的所缘，在方论、法论，我们了解的禅定还是观的所缘为耶稣。耶稣的意思叫做奴隶。耶是奴隶，这是出世地方来修修观的过程，我们一定需要耶稣。智慧耶稣跟观的耶稣，两种耶稣就是包括在里面当中的是关系。知识耶稣有很多，心经上的那传佛教的在那个修行的过程，可能最有名的最重要的书，说明那个定学靠知识中耶稣，学定的耶稣。不过除了生死中清净道论所遇到的生死中，还有其他的耶稣，阿毗达摩也有提到别的耶稣。外道也有其他的耶稣让你修行。那对双佛教、南双佛教两种也可以很多种方便来，很多种耶稣来培养这个新的力量、新的能力，不断的留在一个所缘，不改变所缘。这个是没有很容易的心的小孩。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一样又不断的在一个所缘，那我们无法了解心的力量。我们所说的十四种耶稣，有的耶稣就是在经典当中二十二耶稣，他们的修行是靠培养禅相的过程，禅相，禅定的禅，相。培养香香的过程。 是我们本来有没有感恩心，那在南传佛教比方说是种编书翻编书黑编书黄编书红编书积水过方编书观音编书有仙和虚空编书那些都具有参详这种不清观也有是有常相的习性32还是悲伤不良36不净就是身体部分也算培养常相的习性的过程也注意有病感所以流行的培养常相的确定的法门就是阿罗汉念那阿罗汉念在悲伤佛教南传佛教诸人的确定的法门里面算最有智慧的法门即使能表达智慧清净那请关那个手机那现在我要简单的说明怎么修常静用阿罗汉念这个方便那怎么阿罗汉念变成智慧心中的法门我劝告大家也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用他的法门熟悉这个法门那个时候我们就磨练我们的心专注在呼吸不理解的所缘修行的阿罗汉念的关键是在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在我们能够深入那个培养常相的过程那呼吸为所缘是清净智慧是因为我们的呼吸一方面是靠我们的心一方面是靠我们的身体两个法刚才我有说吗修智观的第二法门就是名色分别这个法名色分别我们可以用呼吸一个所缘来学呼吸是靠一方面是靠身一方面是靠心依照佛教我们应该知道除了身心以外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别的法 罗门书了圣经以外，在这个世界还能够管别的法呢？这个叫做外道。那复兴这个法门的时候，就是在检验复兴，一方面是靠身，一方面是靠心，所以我们的复兴的情况翻译两个法，我们的身的情况跟我们的心的情况，也反映他们的互相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呼吸，那个时候我们的全世界的体验，我们能够从这个一个所缘了解，调整出我们些直观的智慧，我们些生命书的智慧，在观呼吸的过程。第一条件，是我们克服我们的懒惰，克服我们的失眠，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只能够渐渐看到什么？如果我们有念，这个智慧的眼睛。念是智慧的最重要的一面。那如果我们能够用念观呼吸，用念的了解观呼吸，念的过程也在这里，包括在念些智慧的过程。那如果我们关于呼吸的智慧增加，呼吸的品质也改变在我们的心前面，这样熟悉本身鸟之后的法门，怎么了解？那我可能用无爱间导论和清净导论念入这个经。清净导论是说明我们有歌赋，朗读以后，如果我们能够用热情用温馨的说明关于我们的呼吸，渐渐我们能够感到什么？我们的呼吸先搬进这个热身，这个温度的作用变成第一天，我们还没有用这个热身跟维持，再来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用这种热情管理我们的所缘，管理我们的境界，我们 能够感到发心越来越明显，因为这个发心，我们的心跟他的心情，他的呼吸跟前比以前我们还没有感到这个发心更微细，最后如果我们能够舍这个微细的心，这个发心，这个心安，那我们能够感到更微细的呼吸，更微细的心，只有微细的心能够感到微细的呼吸，粗的心看不到微细的呼吸。那在这个情况下，演所有的场景都有舍，如果没有舍，不可能我们回去想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深入想定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够舍我们的微细的心，舍他的所愿，心变成定待，定待的心就是三昧的意思。那来得到这个心的功德，我们何解要学什么，在强的还是端的如期休息的过程，我们要培养无根定待，舍受无根的培养常定待，摸入我们的心，用无根定根在我们的所愿，在想的开始短的如是休息。所以换想的开始短的如是休息，我们要用心情，心感，心根叫做身见、觉性，关于禅的还是专的如是熟悉。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用身见、觉性，那我们就能够深入微细的心跟微细的熟悉的境界。再来，我们要配合，如果信心、身体管理呼吸过量强，那结果是焦急。所以来，不然焦急变成明显，我们要调我们的心根跟知根均在，知根叫做肩腹系，不断的肩腹系的了解它的定势，谁调和心根跟知根平等，就是念根。念根叫做什么？ 我们坚定我们的心在长的还是短的如此修行，不然接着所缘前生的念，接着叫做念开。如果出去念前，不可能憋着所缘和念前；如果憋着所缘念前，不可能出去和念前。如果我们不断的用功，像用功讲读我们培养我们的念力，那在禅定的情况，念离念根离不开我们，所以不可能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所缘。我们坚持自己在我们的所缘，我们坚持自己在我们的所缘，在我们能够调所有的我们所需要的日光的功德平台。然后来坚定自己在没有在禅定的心，我们要练习不断的修没有散乱的心，这个就是定根。定根，不然我们的心转向往别的多远。如果我们的精神过强，出现什么情况？空想。所以，念我们需要念来消，念根在哪来消我们的精神跟心境在，心境在。心境跟的意思就是努力，在我们的日常，在我们的长的还是短的如是修行的过程。如果我们努力在观呼吸，不然我们的心注意别的所缘，那这样我们不能构成在我们的心不相法，因我们保护我们的所缘，我们保护我们的所缘，所以不相法不显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在学禅定的过程，是特别今天在思维我们的多元，思维所缘叫做训，训法。那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训呼吸，观察呼吸，哎，我们能够成就我所刚才讲的那个消维系的心维系的所缘的过程。念的功能，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消我们的精进，我们的努力精进，努力精进也是禅定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的努力不平衡，我们不能够 得着相应。那念叫我们的根，我们的心的功德应该，特别我们的努力应该，它也让我们的心的功德从一来一个作念，这个也是念，念的功德，重要功德。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德，我们没有办法这样首先深入禅定的进行。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我们要多多修，常常修，才我们能够深入这个禅定的境界，不然不可能了习惯这个法门。那他的方言念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修，就变成我们的入禅定的境界的法门。所有的其他的经子也说成就第一个过程是完全一样，跟我刚才说有说明的过程一样。如果我们选择慈悲观为我们的入禅定的法门，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不断的注意我们的慈悲的所缘，不改变我们的所缘，这样在一个所缘上，我们的心的功德，如果心的功德不明显，那禅定不会明显。如果心的功德成熟，那禅定会成熟。其实禅定就是很长的过程，虽然我们能够得到禅定，修到禅定的姿态，要修很多生命，佛学禅定。如果我们看人生故事无量先生，这样他的禅定的功德比目前发生在的人们的发生会在他的肚子里面，禅定是在最好的最高的不能够分享。菩萨学禅定的境界要比罗汉高得多，那来学禅定我们就要习惯有功，每天在我们所特别能够有热忱的作业，我们要坚持依照我们的 进去我们所住院公用热线的所有，然后每天有空，每天有空，如潜入这个没有散乱的新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够习惯在这个境界，那我们就能够习惯在清净的心里面。如果我们习惯在清净的心里面，那观的果身很容易。调节是我们知道方法，不知道方法的话，我们没有学，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听。如果我们的智根很高，我们也可以考书学，不过这样不是很好，所以说还是有些很相知识。如果光是国心，不可能我们能够自己学，一定需要相知识来了解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要观什么，该怎么观。那修定跟修观的条件是我们的心清净，我们能够有没有烦恼的心，心清净。心想在佛教里面说明这个心清净的境界，心清净的乐为心没有无开，无开的乐。每次佛说明修行的途径，他先说明，说明戒以及戒的道理以后，他说明怎么注意无开，再说明禅定，禅定以后能观的过去。那开始说明我第二眼，我不要讲太相信，因为我们还有三个方位，我只能够归纳而已。可能星期天我会讲一些详细一点，怎么放松身体，放松心，怎么注意身体的姿势，来处理除了我们的修行的所有以外其他的事项，这个是修定的重要条件。修定的过程就是不离无余的，不离无余，无余所缘。怎么学不离无余的所缘？我们如果我们的心还注意思维烟丝声音香味身体的感觉，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禅定的境界。所以离无余就是禅定的意思。离无余的条件就是处理无开。第一开就是 苍蝇，苍蝇叫做在这里观音，鱼接着所缘所有的苍蝇，就是普通的苍蝇，也我们一定需要强劲的苍蝇来不离一切的所缘。所以来离开出的无明，我们一定要修微细的无明。如果我们没有减少我们的无明，我们无法如常定的境界。如果最后修禅定的目标是所有的无明都要处理，不过修禅定的过程叫做学培养法系，培养禅系来能够离无依系。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法系，我们就一定要找快乐在外面，在无依的境界，来不找快乐。我们终身都目标，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找快乐。所以学禅定是学禅定的快乐，来处理无依的快乐。要了解这个道理，佛也说明学禅定的过程为舍出乐来得到跟维系的乐的过程。究竟对维系的乐就是接触的乐，得到这个解脱的了，我们先要培养禅定的了。如果我们没有禅定的了，我们很难了解跟维系的解脱的了。严师佛表示特别强调这个道理。那什么意思？来不离无依的快乐，我们要深入第一禅定的快乐。深入叫做像我们现在我们用肥皂，以前佛陀时代他们有用那个衣饰粉或者灰摸在身体上面，那佛鼓励我们好像用那个洗澡粉全身体，我们要摸这些我们的面，我们的全身体要完全用那个洗澡粉盖它，就是第一场变成乐盖它，来能够不离无余的人。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第一禅定的人，我们就很容易是无余的人。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深入第二禅定的人，那我们就 不可能还会去做第一禅定的人。那这样也好也维系的境界。注意，如果我们用定来解脱我们的心，究竟解脱我们的心，我们要先修受想念定。受想念定的乐 是入于维系的人，就是接通的人。这样佛是我们顶的过程，学顶的过程。那条件就是我们了解清净之心的好处，我们了解没有无干心，没有无干心，就学禅定的过程也佛是我们为离开无干。一干五干是入禅定的条件。现在时间怎么样？还有一个小时。 师傅觉得我们刚讲完一场， 有没有脑子不好的原因？不然我讲讲讲。 我的好的，可以。 我的房间有 老板， 如果我讲的意思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让我了解，到这里都清楚，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问题很大 哦。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什么好问题？ 等一下你讲完，你讲完。 好好。在屋盖里面就记忆开，就是禅一开，因为离开禅一就是离开禅定，离开禅一就是一意，离开禅一管理一切就是如禅定。条件是我们磨练自己的心，在我们的心也舒畅，不然不行。那我们能够离开贪欲观欲一切，也我们多多用定感。如果定今天变成定值，离开一切如世界，我们需要无中常止，那离开一切等于我们需要定心，定止定强制，如果定强制明显，那无疑还是贪欲不会明显。如果贪欲明显，那是因为定强制不明显。要了解这个过程。贪欲观念无疑的所言，就是一种是三乱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学禅定，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喜欢我们喜欢吃好东西有什么不好，我们喜欢闻好香有什么不好，我们喜欢看好颜色有什么不好。在一切里面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来入世界 么高。所以，如果我们的定根于心，如果我们的定根基于精神精神，在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临时的离开我们的欢喜欢于无疑的所缘，在禅定里面已经没有欢喜欢于无疑的所缘，因欢喜关于禅定的境界，比欢喜关于无余的所缘维系之多。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欢喜关于维系的所缘，那我们不会想出的所缘，那个时候不可能出禅定的回想。所以，培养心根是为静止，是我们学禅定是最重要的条件。如果这个条件来，那无疑的所缘就不会延续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没有散乱在我们的修行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后面的四种该，该大家知道，四种该就不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的定心智不够，定根不够，定力不够，所以后面的四开会明显。那我给很多好记忆来说明没有无该的境界，它说明没有无该的境界为菩提树，无该为该菩提树的无种别的树，它说明没有无该的境界为幻境，无开为别的心，让环境新的环境不新鲜。它也说明，那个当离开，如果我们有当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在，有在。为什么？因我们不会出这个世界的干预，那这个干预它是像切干环境，那黄金的光是看不到。 什么黄金？ 黄金 gold。 黄金，黄金， 黄金。 我听得半天听不懂。 口音糟糕。 黄金 gold。 我们喜欢任何世界的所缘，那我们一定会导演别的所缘。不可能我们喜欢一个所缘，我们不导演别的所缘。为什么？如果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个所缘很好、很美丽的所缘，我们注意它，培养这个善念，那别的所缘一定会干扰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如果有喜欢，一定会有不喜欢。那处理喜欢观念，一些的所缘，那我们自然就处理也不喜欢，就是这样。牵着心，牵该是那个是什么心？导演的心，导演的心有什么感觉？有，有的想法是什么？是喜，所以如果我们深入。心的境界，发心的境界，那就不可能牵这个所缘，也牵这个法能够出现于我们注意，我们所以为是不好所缘，抽的所缘，抽的所缘不会出现。如果我们有发心， 第二障碍，第三障碍是红尘。我们挑心能进在我们的修行的所愿上，我们调它不足以不喜欢，不足以别的一切的所愿，不足以前进，不足以过去的所愿，不修未来的所愿。如果我们这样培养它，使我们的心能够稳定定下来，因它关于一切的所有已经没有喜欢，没有不喜欢，它是关修行的所有。那在这个情况下，因心稳定不过，智慧还不够，很容易混淆。那红线是因为我们注意什么？我们注意身体舒服的感觉，还是身体没有力气的感觉？我们不坚强我们的所愿，我们满意在我们的境界。如果我们的长篇功德增加一点点，我们会觉得很舒服，能忘记我们的所愿。因我们无聊，在我们的境界，那怎么调整心？如果心，我们心，我们的境界，那空性不会明显，空性会明显，我们不心，我们的修行的境界。 心是不 我说现在那我们有处理红尘盖，还有交际盖，来处理红尘，我们要训我们的所愿，我们要用静心，我们要欢喜在我们的修行的所愿，我们要感到平安，才能够处理红尘。那因为我们有用这种精进，那很容易感到调节，精进过强，这个不够，那就是调节的情况。那从无盖的角度看，贪欲跟嗔也是一种调剂的情况。调息为什么出现？因我们的心有不安，他注意这个不安，他 是吗？眼睛不满意，所以假设那谁能够处理？如果我们满意在我们的修行的境界，我们感到乐，在我们的修行的境界，那调剂就不会明显。最后的意思后天或去教他，我们有说贪欲实相，水有染尘实相，开水后天实相，水被海产摸财被财改，也看不到底水底，交替是像水的水底有放瓜那个水洞有浪，那最后一最后为什么变一？其实也是很好的法。我们一定需要一来深入我们的修行， 怀疑的一， 怀疑的一，世界的快乐，世界的法，我们不能够修禅定，所以一是先是很需我们所很需要的法，如果我们已经了解我们的境界，我们知道我们在修什么，那一直变成修行的麻烦。为什么？因一心就是没有先接的心，不能够接定。那如果我们关于我们的境界不能够接定，那我们就无法入禅定。我们接近关于我们的境界，在我们的心能够联系不断的留在我们的修行的所缘的附近，不离开我们的修行的所缘。这个在五种强制里面，这个是色心色的功能。那我们有 离开无开，我们有如常定。那现在我们能够分别，我们的常定的境界在所有的世界一切世界无世界的行星为无常，常定的境界，常定的心有两种常定，有世间常定跟出世常定。世间常定的境界，世间常定的所缘跟心也是无常的心。故这些法门为最有效果的法门来接触我们的心，就是修观在心里面，观无常在心里面。为什么呢？定的心是很敏感的心，它所有的细节能够观很清楚，那现在我们了解定的境界，我们可以说明第二是至观的法门，就是明色分别还是明色智慧法门。我们如这个境界条件是我们有离开无开，我们的心很稳定，他能够如实观，所以他能够了解什么是我们的人的经验，这个世界的经验。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经验，一切世界无世界的人的经验的内容，才我们能够接受，不然无法接受。我们听下所观的所言，不是我们的真的经验。比方说我们所知说的所言，钱、房子、汽车、等等，从佛教的角度看，那些所言，他们没有真的存在，他们是概念而已。他们属于我们这个人类的言。不过，如果我们从外面叫鸟，还是狗狗，还是鹿，对他们来说，那些所谓没有什么意思，他们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观重要的所言，他们也观钱，就是美国是绿色的这个证，他们将那个，他们将绿，他们关那个绿颜色，那么他们不高兴，他们不高兴，他们按摩那个一张纸绿色的歌，他们也会感到阴阴的感觉，他们也会感到冷冷的感觉，他们也会感到花花的感觉， 我他们没有什么反应，汽车也是一样，那些保持等等那我们所执着的东西，是属于我们这个人类的概念，不是我们的境界的客观的经验，是主观的经验。来能够解脱，来能够了解空，第一我们要了解智慧境界，智慧境界就是名思境界、无蕴境界、智而出境界、智法界境界、智而因境界等等，这个叫做智慧境界。现在我看时间已经还要给大家时间发问，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不想继而反问智慧境界、名词境界，下次我讲。现在我说明最重要的道理，我们要离开五开，我们的心有力量，下一步是了解什么是我们的世界本身的经验，这个是解脱我们的心的束缚的第二最重要的道理。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本身的经验，那我们无法解脱我们的心束缚，心的束缚。不管我们是用悲伤的道理、悲伤佛教是特别强调究竟法，不是名词，不是无因，不是十二处，是空。不过依照原始佛教那些名词法，也叫做究竟境界。不过其实如果我们不了解具体的空是什么，我们也空变成抽象的概念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色不异空，空就是色，叫做那个空就是无蕴。所以名色学也是空的了解很重要，相解那下次我就说明怎么用稳定的心，怎么用没有无开的心来研究我们本身的世界的经验，研究名词，研究真，研究名词，研究名词无常苦无空。那这个名词就是不管我们是人类，还是是动物，还是是天人，这个是我们的真的实际的经验，我们离不开这个境界。不管我们当什么身份， 所有的众生都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的心愿不一样，是因我们的业不一样，因我们的业不一样，我们的心不一样，因我们的心不一样，我们都很多惹分别。不过我们的从佛教的角度看，我们的基本的体验跟我们的跟动物跟我们的好朋友喵狗狗喵喵 狗狗是什么 狗狗 狗狗 狗狗没有什么不一样，狗狗，狗狗， 狗狗， 狗狗，狗狗，它闻那个 味道， 尖的味道，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它。摸用他的鼻子摸那个钱，他一样，他觉得阴阳阴，不过他不是说我们是说，他看那个绿的颜色上面有一写一百，还是写一还是五，因为他一样，我们。看一块我们比较高兴比较高远我想问你我们的业不一样业从业出现心从心出现这个世界都很变那怎么看这个过程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 礼拜六早上 我就说你什么是我们的世界之间的几年怎么了解它来解脱我们的心一切束缚一切结 OK 那今天到这里为止还剩下二十分钟你们 大 问题很大 法师刚才说就是这个我们参着欲界的这些欲界的这些感觉色界是不是不喜欢对不对那这个色界是怎么一回事啊 色界是微细的事 色界是微细的色什么叫微细的色 微细是四大微细地水火风很危险。我们这里这个世界地水火风很粗，所以天人他们很导演我们不来靠近我们，我们处处的，所以天人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地水火风很危险，他们的心很亮，没有错。不用诈骗，不用交骗。 那我们现在修禅定，就先把这个欲界的这些修掉，进入色界，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先你要导演在欲界，才能进入色界。不然不能进入色界。 然后入了色界之后，再讨厌色界，然后再入无色界。就这样一层一层 说的，是，这个是这样，没有贪妄的心的过程。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那个贪啊，这些东西，就是那个什么， 五盖 啊，这个是我们开始在要去，就是说修禅定去。所缘呼吸的时候是那个时候还是平常就要 平常无开平常要 平常生活的时候就去 读。如果能够这样修，那你的心会不断的清醒。 那现在是这样子，比如说打坐的时候，所缘呼吸啊，你在所缘呼吸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再有这个贪的感觉啊，什么嗔的感觉啊，因为你都注意到呼吸上面了。 还会吗？ 还 会。比方说你，外面听什么声音，你会导引声音，对不对？然后你在修行的过程，你记得什么？昨天你吃什么好东西？对， 我师傅讲，这个五盖的这个鱼啊，一般五盖的鱼啊，最后的鱼啊，那在那个钻头一般出我有下三节啊，里面的鱼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那个 仪 是那解脱， 就 是 从 出国的。 因为你能够断疑，因为你能够直接观解脱的所有涅槃。那在这个情况下，第一关于佛法真已经不会出现。有你看过解脱的所有，怎么会有含义？不过一在修禅定的过程，就是心管理你的境界没有升起，这个意思。 哦，比如呼吸，对他觉得，这个呼吸好像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决定，当时 没有决定。你的意从是有出，然后越高我们的修行的境界越危险。如果心不是他的境界，那就是越在维系的境界越是你。你要不断的留在你的修行的步骤，要用身接管你的修行的所缘，这样就你离不开你的所缘，心不会注意别的。 还有啊，就是这个关于不要喜欢这个好吃的东西啊，不要贪这些东西什么的，就是这种啊。那我们也不能故意去讨厌他。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欲界了，我们是人，我们已经有这个业力，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修行当然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修行如果是要让我感觉到我要来讨厌我的生活的话，那这个好像会有点冲突。 什么冲突？ 就是说前面有好吃的东西了，就摆在了前面，那我们需要 好吃的东西没有这么不好，只是贪欲也不好。 既不是想去讨厌可以吃的东西，而是你那个执着贪欲的心是不好的。那这个很难分啊！我去 enjoy 它的时候，我怎么能把它分开来一点？ 你要修行才能够看得清楚。你们心的粗看不到，贪欲的不好吃，心微细才能够看得到。 有时候你吃的很好吃的东西，吃到后来你一个吃饱了，但你还觉得这个很好吃，还想 多。那我不是说那个贪，当然大家都会很容易感觉到。我说的这个贪是说我在吃的时候，我现在 enjoy 这个东西，那这是错的吗？就是说不是说我吃饱了还要贪它，而是说我就是。跟他接触的时候，我觉得 他 是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我知道 他 是一个好的东西。 吃饭的时候，你平常没有修禅定，吃饭的时候，你修禅定的时候，你不能够想，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那当然 了。 对，但是我是说平常生活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是要吃要喝要 请家里，如果你没有修禅定，你的心不够敏感，是不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禅定？心变成很敏感。 那 敏感的心才会了解苦，不敏感的心不了解苦。不了解苦呢，我们什么佛从佛教的角度看，什么就会毁灭。 对，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或者来给我们形容一下？有禅定的心，在吃到一口好东西的时候，他是会怎么感觉？ 你是禅定的吗？ 那为什么修禅定，已经修禅定的人也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告诉我们说，一个有禅定的人，他在看到一个美丽的东西，他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敏感的心 他知道贪欲麻烦。 那我也知道贪欲麻烦。 那也很好。 可是跟人不一样，是很差别 的。可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到短缺的时候，通常在享受的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说，好像说你很习惯这个东西，但是你短缺的，如果说所有东西的 supply 都没有 always 足够的话，但是不是问题的。没有佛教的秘密，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好吃，他我觉得哈，师傅讲说那个有敏感的人，他会吃的好吃，他会知道现在接触这个是原始的东西，但是很可能这东西没有，我们可能会对他也会有一个就是 craving 的那种感觉，那可能那个时候有那个感觉，他可能知道这个东西不要太比较说好吃的东西一定要怎么样，你有这个觉知，那下次你有 shortage 这个 supply 的时候 ，maybe 你就会有 better 的安排。比较跟他比较低态 度。嗯，你同意吗？没有，我的 point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在修行的时候呢，常常会感觉到这种冲突，常常会感觉到，你认识我的意思吗？是不是这种？ 感受有点纠结。 啊，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full life， 我 enjoy everything。那但是我在修行又告诉我说，这个不要去。 我太多了。 来禅定，因为没有什么成分，出禅定才会有成分。 那我们现在不可能，我们生活的时候不可能全部都是在禅定里面的，那怎么办呢？ 谁都不能修行，你呢？了解禅定，知道禅定呢，就是智慧的宝典，所以呢，比较会有真念真实。不了解禅定，不会有真念真实。没有真念真实，它会在生死里面。 生死都不需要，吃好吃的你知道是好吃，吃甜的、吃咸的，你都知道，这叫觉悟。觉是正知正念，但如果说你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你还要想它哈，或者是已经吃过以后还要回味了，那就是贪，是贪贪欲，不一样。那个贪欲上你没有发现贪欲。 禅定的朋友， 对， 才 修才行。 因为我们班上那个比较 obsessive， 就是说，你就是很喜欢这东西，然后你每次知道一些长度，你发现到说，我不知道有人评价你说你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到这次觉得很好的经验，所以下次再你就希望是 stronger 的一个病人，然后 get stronger， stronger， stronger， 然后 get more and more obsessive， 就是。Well, some people 是这样 describe， 就是说这种对不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可能就 go on， 他觉得这个就每次 speaking the same experience again over and over。那有些人就说比对禅定的人，他比较有另外一个所缘，他就不一直在这个所缘上，至少在禅定的这个 context 上。 对，那但是禅定的所缘也是缘起的嘛，也是有问题的嘛，也是你的心照做去参缘，只是把那个换了这个人。 禅定的时候没有问题， 修禅定专用。 呼吸应该是蛮中，阿拉班纳应该是比较中中性的，比较那比较后没有塞没有后遗症。所以波多塞会在讲二甘露，就是说呼吸跟这个直径管。 没有，我更关心的是修禅定之后户外练习的平常日常的这个生活。 他是不是叫做他队长？ 对， 也过他。 OK， 那我们回想 回想，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回想？ 我上班的人。 我忘记一件事，礼拜二早上十二点会有哈拉，因为我们有两个 version 的 flyer， 有些人比较 confused，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太注意，就是太吃不完它，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留到中午这样。 所以今天二是有哈拉。 今天二是有哈拉。再一个是下一个礼拜的礼拜四晚上，也是在上去。 那个礼拜二是不是两天呢？ 这个也是都想讲，那个是 礼拜二的早上讲，你是不是讲 月佛班？ 他们喜欢什么？那也是讲什么？ 对，是不是准备看他们喜欢什么？ 因为真的不连贯的。 对，他是分三，那我们四区有一次他们就特殊一点，然后就他们是在读华严经的，那另外三区 华严经啊， 不过他们是看师父喜欢讲 华严经， 也是讲禅修方面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结束，谢谢老师。 谢谢师傅。这个 不是已经达到了，你让我 上。哦，不行哦。